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99集。尽管离双目紧闭，却仍可看出这颗头颅的高傲，有着如岩石一般硬朗而棱角分明的线条，嘴角露出令人生畏的锯齿，长长的龙须落在头侧，一对玉色的龙角伫立的额角，龙身通体淡青，与水底的岩石颜色很接近，再加上橙子惊慌失措，只想找到人形的梨，而忽略了这个巨大的龙身。梨的衣服大概就是变回原形时撑破的吧，这就是梨本来的样子呀。尽管这巨大的龙身卧着一动不动，但仍然透着破人的威严气势。他现出了原形，会不会是因为已经……橙子的心脏突然停跳了一拍，软着脚爬到龙头边去摸索龙鼻子，感觉到喷出的水流扫过手心，他顿时松了一口气，还好还好，梨子还活着。心里激动难抑，忽在龙头上抱住。以他们现在的体型差异，他也只能抱住龙鼻子了。心情平复了一下之后，橙子试图唤醒他。 梨子，梨子！ 叫了大半天，梨毫无反应。于是，橙子顺着龙身找伤口，很快的就找到背部的伤口。此时的伤口因为恢复龙身已经放大了数十倍，触目惊心地翻裂着，露出浅色的肌肉，好在已经不再流血了。不过他的血大概几乎是流光了吧。橙子心痛地瑟缩到那个伤口边上，却不敢去碰一下，这么巨大的伤口他可没有办法处理。再去找腹部的伤，可是被压在龙身底下，看都看不见了。橙子感觉束手无策，只是心疼的眼前一阵阵发黑，几乎要晕过去了。他猛地掐在自己大腿上，疼痛传来，顿时清醒了过来。他不能晕啊，不能倒下，梨子全要靠自己照顾呢。肚子好饿啊，几天没有吃东西了，哎，也搞不清了，先找一些吃的东西，好歹要想办法给梨喂一些，自己也需要保持体力。橙子自己的身上也是遍布着小伤口，本来又急又累都麻木了，这时候稍微静了下来，遍体的疼痛跳动着传来。不过让他觉得有些意外的是，几天几夜没有进食，不眠不休，又受尽了折腾，体力虽然透支了，但总体状态还好，没有到崩溃的程度。自己的身体素质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了？仔细想了一下，觉得还是那个龙魄的糟粕在影响自己的体质。看来这糟粕也不完全是麻烦的垃圾啊。纵身向水面游去，冒出水面游上了岸，嗷呜一声，一头绿色的小东西跳到面前，吓了他一跳。 啊，哎，碧水兽！ 这是缩成了小狗样子的碧水兽啊。橙子惊喜地叫了一声，碧水兽见到他也很高兴，围着他乱跳。 饿了吧？我去摘果子，我们吃。 以前在谷中的一段生活经历，使橙子对谷中哪里生有野果熟门熟路的。不一会儿时间，就寻了一大堆的果子回来，先递到碧水兽嘴边一个。碧水兽闻了一下，猛地向后一跳，一脸很嫌弃，又生怕橙子看不出来自己嫌弃的样子。 不稀罕呀，我告诉你啊，这谷里啊只有果子可以吃，我可没有肉骨头喂你。 橙子是真把它当小狗了。碧水兽给橙子一记鄙视，呼通一声纵身跳进潭里，十秒钟之后哗啦跳回到岸上，嘴里衔着一条大鱼，得意地瞥了橙子一眼，找个角落慢慢啃去了。橙子看得目瞪口呆， 赞叹着，真的是捕鱼能手啊，一面又跳入水中。离还是龙身，静静握着，橙子多疑的又去摸了一下他的鼻头，感觉到呼吸的气流，这才放心。他将一枚果子举到梨的鼻子前。 梨子，起床吃饭了，吃果子了。 将果子抵到龙嘴上， 很好吃的果子哦。 拍打着梨巨大的鼻梁，没有丝毫的反应。终于气馁了，橙子决定自己先吃一些，于是就坐在龙头边上，倚着他的脸颊啃起了果子。自己还是第一次在水中吃东西，食物混合着潭水咽下的感觉很不好，但是他还是不愿回到岸上吃。一边吃一边喋喋不息地赞叹，好吃啊好吃，希望以此诱惑梨醒过来。可是直到自己吃饱了，梨还是在沉睡。 没关系， 他安慰着梨，也安慰着自己。 或许你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好好睡一觉，不急不急，明天就醒过来了。 明天到了，梨没有醒。两天过去了，没醒。三天，四天，五天，还是没有醒。橙子心中最初的急躁已变成了虫咬一般缓慢又密集的啃啮。 哎呀，大爬虫，你要是总是这样一动不动地睡下去，会变成化石的。 他趴在梨的龙脑袋上恐吓他，可是全无作用。但是让橙子多少感觉有些欣慰的是，梨的伤口在慢慢好转结痂，这总是好的迹象。每天晚上，橙子都是靠在梨的大脑袋上，抱着他大嘴巴入睡的。尽管在水里睡很冷，尽管岸上的山洞里有个温暖舒服的暖浴床，但橙子还是选择睡在水底陪他。只有找食物的时候才离开一会儿。橙子不希望梨醒来的时候感觉自己孤单地被抛弃在水底。日子被橙子用指头掐着，一天一天过去了。第十二天的清晨初醒，还未睁眼就伸手摸去。橙子习惯醒来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摸摸大龙头。一摸之下，没摸到预料之中龙头那粗糙的质感，而是触手的光滑柔软，猛地惊醒，睡意全无。一个修长优美的身体一丝不挂地俯卧在橙子身边，而橙子的爪子正摸在光滑的脊背上。橙子的目光移到被半长黑发覆盖着的脸上，伸手轻轻拨开头发，看清了梨的脸。没错，的确是梨，正静静地合着扇子一般的长睫，沉沉地睡着。橙子的眼泪立刻飙出来了，一把抱住梨的脑袋，激动地唤道： 梨子，梨子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